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5月22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仅用2个小时即攻破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首尔。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之所以说的如此简略啊，不是我偷懒，真的是没办法。翻阅日中韩三国史料，实在找不到几条军事力敌旗鼓相当的记录，基本上是一边倒。朝鲜军不断的跑，日本军不断的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首尔不守，平壤也不守，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呐。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建国200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估计也就差不离了。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如日本外史、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啊，日本将领有如天神下凡，似乎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此人呢极其残忍，战场对垒不知所谓，却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他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虎加藤，如此之精神可谓无耻。当然根据其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啊，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50刀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受到热烈欢迎，如此光荣传统可见一斑。这里边还要说一下啊，那个百人斩的英雄啊，战后呢又被拉回中国，给毙了。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只有4个字：欺软怕硬。4个月后，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正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意义。此时啊，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岩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再被人追着打呀，就只能跳江了。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赴。所谓渡江内赴，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李岩同志的这个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有个期限，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与其死于贼手，吾宁死于父母之国。总之吧，一句话，过去，我就不回来了。当然，李岩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2个月时间，全国8道就丢了7道，被人追着屁股后边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还能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事实证明啊，李岩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200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不会拼命，大家一波接一波的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 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李舜臣字汝协，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但在我看来啊，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几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说起来，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据说他祖辈上是朝鲜王族，也有说是平民啊。他从小苦读诗书，武科毕业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呢，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在那时啊，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荐下，他升任佥事，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正是这个职务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啊，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的擅长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足。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他对于水军战法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当然呢，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比，相对而言呢，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日本是海岛国家，历来重视海军呢。300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而在战国时期，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因为他们有着群众基础，海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儿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战国打了100多年，他们就抢了100多年。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要知道啊，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就真是活腻了，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在这一点上，海盗朋友们有了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啊，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欺软怕硬。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而在这些海盗中最为强悍的，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酒鬼加隆。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十分丰富，后来皈依织田信长，在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作战时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员，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日军战舰高度可达3-4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20000余人、700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朝鲜发动总攻。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分两步走。首先呢，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在歼灭朝军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 日本海军统帅除酒鬼加隆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这三个人呢，皆身经百战，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是建越七本枪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朝军必易除击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朝鲜水军根本没做抵抗，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啊！水军主帅援军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朝鲜水军已经覆灭，达到预定地点只是个时间问题。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后，李舜臣十分愤怒，却十分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这个时机他终于等到了。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但两军相遇之际，既是他名扬天下之时。万历十九年六月十六日，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停留在这里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当李舜臣突然出现之时，他着实吓了一跳，但转瞬之间他就恢复了镇定，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由于被人排挤，未能成为水军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并不充足，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艘，而此次出征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就是在船上建有个板屋，看起来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藤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李舜臣呢，也笑了，胜利已在掌握之中。因为在他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此后的事情发展将证明，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而是工程设计。藤堂高虎没有丝毫犹豫，他随即发布号令，几十艘铁甲战舰开始向李舜臣军发起攻击。由于敌人船只实在太不起眼儿，日军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啊，对付这种破船用撞就行，使用炮弹估计会赔本儿。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却意外地发现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历史舞台。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觉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龟，龟！”应该说呀，这位仁兄还是很有骨气，虽然他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这船只的整体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形状极似龟首，故得名龟船。这船用今天的话说呀，是全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了笼子，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挡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还能遮雨，可谓是方便实用。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但事实证明啊，真用起来这玩意儿比乌龟要生猛得多，那可是真要人命啊。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七十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 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此外呢，归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火炮，威力强大。更为难得的是，李舜臣还善于观察动物，模仿章鱼创造性的发明了烟雾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即释放浓烟掩护部队撤退。就这么个玩意儿，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啊，那一点儿都不夸张。不过事实上，这种全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由于外部无人警戒，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就毫无防卫能力，任人宰割。当然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为防止有人跳到船上，这个李舜臣十分体贴的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铁钩铁钉，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扎透扎穿。总而言之，这种乌龟能轰大炮，能放火枪，能撞浑身上下带刺儿，见识不妙还能吐烟逃跑，除了不能咬人外，基本上算是全能型乌龟。后来的舰船学家们几乎一致认定，在当时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藤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占据优势。在短暂观察之后，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然而仅仅半个时辰，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弃船令。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惨不忍睹啊。就在藤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李舜臣也发布了攻击令，二十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当即击沉五艘敌舰。日本将领觉内吉善大惊失色，但毕竟啊，他是人魂胆子大，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逼退敌舰。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群乌龟船呢，不但不退，反而越靠越近。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慌忙用火枪射击龟船，却全无效果。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日舰不是被打沉，就是被撞穿，水军纷纷跳海逃生，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到龟船上，基本上都成了人串，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被活活的拖回了朝鲜军港，结结实实的搞了次冲浪运动。眼看即将完蛋，藤堂高虎船也不要了，直接靠岸逃跑，玉浦海战以朝军胜利结束。在此次海战中，日军26条战船被击沉，死伤上千人，朝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矩被击毙。7月12日，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双方开战，33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7月15日，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击沉4艘，俘获3艘后扬长而去。一连串的失败呀，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日本人也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里。丰臣老板一看顿时大怒，一个人带领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个。但是八个不能解决问题啊，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为协板安置统帅第一队共70艘战舰作为先锋，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30艘战舰负责接应，酒鬼加荣统帅第三队共40艘战舰负责策应。以上三队以品字形布阵向全罗道出击，限期1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是彻底歼灭。酒鬼加荣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个酒鬼加荣啊，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呢，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140艘战舰浩浩荡荡向全罗道开去。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九尾加荣认为自己目前的战斗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就很头痛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十分多余。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8月3日到达庆尚道仙山道，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虽然李舜臣实在有点过于积极，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但既然人都到了，咱们就开打吧。具体过程就不提了，实在是不值一提。在短短4个小时之内，战斗就结束了，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有59艘战舰被击沉。酒鬼加荣、加藤嘉明、协板安置三员大将带头逃跑，2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上千日军淹死，史称仙山大捷。总而言之啊，在日本国内战史上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在李舜臣的阻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但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到海上去住，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回天无术。在日本国内，对于那些参与对朝作战的战国将领们，一向是宣传不遗余力，游戏也好，电影也罢，个个都吹得神无比。但只要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加以对照，就能够证明这样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战争初期，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打一个准儿，出尽了风头。但很快啊，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6军进入泉州，此地已无朝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泉节度使。 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却是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2000残兵跑到泉州，打起了游击。智将对败将，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鼓，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结果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500余人。小枣川龙井带头逃窜，全节度使也并未追击，手中兵力太少，史称离世大捷。这是打残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万历20年8月20日，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途中遇到全英忠带领的义军，双方展开大战。这个义军呢，是指的老百姓自己组织的武装。在激战中啊，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力，优势军竟被民兵击退，丢弃大量武器粮食，全军撤退。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万历20年8月24日，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七军向泉州进发，由于官兵都已逃走，民兵首领黄埔率军与敌作战，激战一天，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接下来倒霉的是黑田长政。万历29年9月6日，中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经过激战，黑田长政输了。不但输了，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青州城都丢了，连夜逃走。这个青州城啊，是朝鲜的一个地名。那么这还没完呢，一个月后他又率3000余人进攻燕安府。这个燕安府是朝鲜的一个地方，那么守城的只有不足1000人的民兵，这个政府军呢，早已经没了影子。经过3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总而言之，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搞笑的是啊，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官员之战中被人打败，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污水，成了反面典型。所以说，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一向精明的丰臣秀吉选定了一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他将大部分指挥权交给了他。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事实证明啊，这个安排是十分明智的。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在以往的几十年中眼光几乎从未错过，这次似乎也不例外。应该说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当然只是相对而已。从战绩上看呢，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的将领都表现不尽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呢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自打日军6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是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这个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兴尤其激动，甚至啊 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来，特别是兵科给事中徐洪刚说话很极其难听。他认为啊，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打。此外呢，他还批评了朝鲜，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了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去救他们呢那是白费劲儿。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一个奏书，说我这里地方啊，这个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末了还附上了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啊，只让带100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听着这句话呀，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记录，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儿。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48年皇帝的，哎，48天都不行啊。事实上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应该说呀，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限于朝鲜呐、啊、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疑他日将换，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万历27年7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祖承训呢、啊，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家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15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3000人。更滑稽的是啊，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儿，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倭兵战斗力甚强啊，希望将军谨慎对敌。”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当年我曾以3000骑兵攻破10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呀？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的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其次， 祖承旭实在是自信的有点过了头，别说十五万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十五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砍上十天半个月。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有一拼。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旭压根儿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自信了，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平壤城已在眼前，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旭随即发动冲锋，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祖承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消息兴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城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因为啊，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啊，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当祖承旭全军进入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几番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旭呢也被打懵。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如战死。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岩基本肯定自己离渡江避难不远，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没激动，他沉默片刻，叫来了兵部侍郎宋英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的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宋英昌字思文，嘉靖44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和部长石兴比起来，副部长宋英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啊，身高8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英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就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兴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英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儿。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啊，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断。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

北京时间16点整。